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护体的无敌金身没有了，下一刻，唐三的身体包裹在深海魔晶背后的蓝光之中，先受到伤害的就是八蛛毛。血红色的八蛛毛在不断吞噬之中已经变得更加凝恶，可此时此刻它却在那恐怖的蓝光之中寸寸碎裂，唐三的球状的身体也被瞬间顶到了天空，承受那空中降落的万吨海水。在深海魔晶的庞大能量控制下，这些海水与重锤无异，它们没有直接分解唐三的身体。深海魔晶选择了这种方法，就是要让这带给自己痛苦的渺小人类承受更大的痛苦而亡。身在空中，唐三已经放弃了抵抗，他也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再抵抗得住深海魔晶受创后的怒火，但是在他体内的小舞却没有放弃。第六魂环终于闪亮，灿烂的红光遍布唐三全身，顿时令他的身体显得虚幻起来，那正是虚无效果。虚无效果中，物理攻击免疫，能量攻击减少 50% 伤害。从天而降的巨大水浪既是物理攻击，又附带有能量攻击。当唐三身上虚无技能出现的同时，他已经沐浴在这看不着边际的海水之中，被轰然吞噬进去。虽然虚无技能帮助唐三免疫了物理攻击，但那一瞬间的水浪倾泻，他已经被无与伦比的庞大压力压迫得昏迷了。在昏迷前的一瞬间，他脑海中剩余的只有那白衣飘飘、黑发如云般的少女。在深海魔晶眼中，唐三只不过是如同蝼蚁般的存在，但也正是因为他眼中这蝼蚁般的存在伤到了自己，还大量吞噬自己的能量，这才导致这头在深海中生活了无数年的大家伙动了真火。眼看着唐三的身体被庞大的海水吞没，深海毒晶毒幕中泛起的红色才渐渐褪去，庞大的身躯略微扭动了一下，享受般地承受着从天而降的海水冲击。这对唐三来说是致命的海水，对他来说却根本不算什么。他的身体已经开始转动，独目看向之前被轰飞的众人的方向，触犯了他的尊严，谁也别想活命。那短短的距离对他来说只不过是须臾之间而已。在这大海之中，其他魂兽或许会顾忌侵入别人的地盘，但他什么时候在乎过？在这里，深海魔晶就是真正的霸主。但是就在深海魔晶准备转向去猎杀史莱克七怪被轰飞的众人时，他的身体停了下来，独目重新看向空中，庞大的身体有些不安地扭动了一下，空气中扭曲的波动再次出现，又一次他释放出了自己的海之领域。就在他头顶之上半空之中，原本应该已经支离破碎的与大海融为一体的唐三却悬浮在那里。在他身体周围，一个蓝色的立体三角形笼罩着他的身体，这个蓝色的三角体在空中格外耀眼。不知为什么，看到这三角体出现之后，深海魔晶竟然安静了下来，独目之中喷射出无比仇恨的光芒，而在那仇恨目光中还包含着一丝惬意。空中蓝色光芒骤然变得强盛起来，从那蓝色三角体上方的尖端喷射出一道蓝光，蓝光在空中瞬间放大，只是眨眼的功夫就已经幻化成为一个高达百米的巨大虚影。虚影很模糊，只能辨别出那是一个隐约的人形。透过蓝色虚影看向天空，原本阴暗的空中变得清晰，能够看到每一颗星星的光亮。 孽畜！ 苍老而浑厚的声音从天上响起，那是根本无法辨别方向的声音，似乎是上天威压而下似的。空中扭曲的海之领域，在那巨大的蓝色虚影出现时，就已经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化为丝丝蓝光融入那虚影之中，令它看上去多了几分实质般的感觉。 深海魔鲸口中发出一声低沉的嗡鸣，它那庞大的身体在看到巨大虚影出现时忍不住缓缓后退，之前在它影响下翻涌的大海竟然就那么平静了下来，平静的宛如镜子一般，不再有一丝波涛。 2万年前的教训你忘了吗？难道你准备让自己的另一只眼睛也瞎掉？ 空气看上去虽然通透，但深海魔鲸却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巨大压力。压力并不是来自空中，而是来自大海。原本听他操控的海水突然变成了最可怕的牢笼，紧紧地锁住他的身体。深海魔鲸再次不甘地怒吼着，它巨大的身体上蓝色光芒开始出现点点斑纹，这些斑纹像是鱼鳞一般混合着皮肤隆起。深海魔鲸的身体也在急剧地出现着变化。 怎么，你以为完成了化龙的过程，突破了10万年的极限，就能触犯我的尊严吗？ 庞大的蓝色虚影微微晃动了一下，伴随着它的晃动，竟然整片大海都随之晃动了。巨大的扭曲挤压感令深海魔鲸痛吼一声，毒目中的仇恨光芒飞速退去，剩下的就只有恐惧。 念你多年修为不易，我再饶你一命。 原本固态的大海也随之重新恢复了活力，深海魔鲸那庞大的身体几乎在第一时间沉了下去，口中发出的嗡鸣充满了劫后余生的放松。大海真的变得平静了，深海魔鲸庞大的身体完全消失，只剩下半空中那巨大的虚影，还有提升到虚影胸前位置的蓝色三角体，以及里面昏迷的唐三。 2万年了，希望这次的选择不要让我失望。2万年不见，没想到那个家伙竟然真的完成了化龙的过程。可惜我的力量。 虚影骤然收敛，化为那蓝色三角体的尾焰，带着本体疾飞而出，落向远远的大海。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唐三从沉睡中悠悠转醒，他是被剧烈的疼痛疼醒的，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体内每一条经脉都如同刀割一般产生着剧烈的疼痛，那仿佛来自于灵魂深处的痛苦令他那坚强的意志也不禁呻吟出声，意识也在疼痛的刺激下缓缓清醒过来，澎湃的水声刺激着唐三的听觉。紧接着他感觉到一股冰冷的水冲上了自己的身体，呼吸断绝了，一股液体灌入他因痛苦而张开的嘴，顿时充满咸腥的味道猛然将他呛得完全清醒过来，坐起身大口大口地咳嗽着将口中的液体吐尽，但那咸腥的味道却依旧残留在味蕾上，说不出的难受。身体这一动，更加剧烈的痛苦侵袭着全身每一条神经。唐三忍不住吐出一口鲜血，他发现自己吐出的鲜血竟然是紫色的，小口地呼吸了一下，忍耐着身体的剧痛坐直身体，他这才来得及观察四周，他发现自己之前所躺的地方是一片海滩。 我没死，我怎么会没死？ 唐三下意识地低头看向自己的身体，不但没死，而且身上的零件一个也没少，只是那令人无法忍耐的剧痛却不断冲击着他的身体。紧接着他下一个动作就是去感受自己的魂力，当然他的目的并不是在意自己的魂力是否还在，而是那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一个魂骨和魂环，因为他们之中有小五的灵魂。很快唐三就镇定下来，脸上流露出一丝微弱的笑。 我确实没死，小五的灵魂 也好好的沉睡在我的魂环和魂骨之中，而体内的魂力， 那是一种令唐三啼笑皆非的感觉。他此时才发现自己身体的剧痛竟然全都是魂力带来的，并不是因为魂力衰竭透支，而是因为他体内的魂力实在太多了，多到将自己身体内每一条经脉都完全撑满，根本无法运行，就像阻塞了的血脉一样。他唯一能够庆幸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的身体并没有被撑裂，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周围只有哗哗水响，海浪不断拍打着岸边，也冲刷着唐三的身体。唐三当然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修炼并不安全，但他现在根本没办法改变自己的情况。单是刚刚那坐起来的简单动作，都险些令他疼昏过去，更不用说是走路了。如果只是痛苦，他或许还能忍耐，可如果体内的经脉因为自己的行动破裂了，那麻烦可就大了。昏迷前的情景浮现在脑海之中，唐三渐渐回忆起当时的情况。 体内经脉胀满的能量，分明是因为我过度吞噬深海魔晶体内能量所导致。那大家伙虽然实力强悍，可防御力却很一般。 其实他又哪里知道，并不是深海魔晶的防御力不行，而是自己选择攻击的地方正是深海魔晶要害所在。一般情况下，其他生物就算敢于攻击深海魔晶，但还没到他身边就已经被狂暴的能量撕得粉碎了。八蛛毛二次进化后，锋利程度比以前增加了几乎一倍，那血色长毛的穿透力远比唐三想象的强，再加上刺中的正好是深海魔晶最脆弱的地方，这才能够扎入其皮肤之内进行吞噬。 我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恐怖的大家伙会平白无故放过我？而且在那海水砸下来的时候，我也没有活下来的可能啊。不管了，不论怎样，活着就好。 唐三是个聪明人，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他当然不会去深究。深吸了口气，唐三开始了自己的修炼。这一深吸气，全身的疼痛顿时如潮水般袭来，令他险些立刻放弃，但他还是咬牙忍住了。大脑中的精神力有些空虚，但还勉强能够调动。在开始修炼之前，唐三先仔细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身体，他发现当时自己吞噬深海魔晶的能量过于庞大，但是吞噬的能量却一点也不见减少，而是被自己的身体硬生生地压缩在了体内，没有分毫泄露。 啊，难怪会这么痛苦，当时只是想尽可能地创伤深海魔晶，可谁能想到竟然会变成这个样子。要知道能活下来，当时少吞噬一点就是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